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夠膽上嚟手下留情倾偈，边位啊？ 官仔骨骨刘伟恒， 亭亭玉立梁礼勤， 仲有我四条眉毛人见人爱文俊， 人见人爱。 DJ 是必要有型有款，只不过是你哋呢啲星斗市民一厢情愿嘅谂法啫。最紧要系做出嚟嘅节目有冇料啊嘛！ 听住星期一至五晚香港电台第一台的手下留情啦。 最后的答案可能是没料到的。 嗱，又不要这么讲，不能一足高打一船人。是有些节目，有啲主持 部分节目主持。 是啊，是啦、啊，是特别严重啫，喺呢方面的问题。 系咪 啊？ 又冇话咁甩皮甩骨嘅， 知啦，未先。好啦，咁啊，一阵间翻嚟咧，今个星期嘅嘉宾咧就系有啊文俊大哥，咁啊有好多嘢讲嘅，由即系香港电台佢嘅成长史啦，到佢喺电影圈啊、各样啦、出版界啊等等咧，咁大家听到好多好多故仔，同埋一啲经典嘅电影啊作品等等噶啦。咁啊，亦都开始今个星期啊新一辑嘅手下留情啦。 新一辑 系啊，新一辑系啊。你好啊，我系刘伟恒。 大家好，我系梁礼勤。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唔系，应该系噶。大家好，我系亭亭玉立。哇，你嗰个系咩话？ 官仔骨骨都好啲，亭亭玉立真系。 做咩啫？我都系夹翻啫，本来唔系嘅，本来系叫咩噶？ 风韵犹存， 咪就系咯？呢啲我边度 音容演才系咪？ 或者雍容华贵都 OK 嘅、哎。 我唔敢乱咁写啊！呢啲系啊。好啊，咁啊，一哥，今个星期有啲咩同大家分享咁啊？ 系今日咧，或者应该话呢排咧，都间唔中收到一个电话咧。 不如你讲下我哋头先去出面研究嗰啲嘢先好啦。 嗰啲即系老花 啊，嗰啲搵日再讨论啦。 我哋不日会同大家讲下一啲关于咧几个中年人咧围埋一堆啦，就喺度讲啲。老化嘅問題， 我兩星八點咁樣 養生啊， 係啊，養生嘢。 咁我唔知大家會唔會三不五時，即係例如半年至一年咧，就會收到一類型嘅電話，就打嚟話，請問係咪劉偉恆先生啊？我哋係乜乜乜乜寬頻打嚟同你續約嘅。 嗱，呢個講少少差少少啊，佢哋而家咧好多即係各出奇謀嘅， 係 即係譬如話。佢咧而家有一款咧就係先 dead 兩秒先嘅，譬如你知佢哋通常都係撳嗰啲唔知咩 auto redial 啊，有啲打啦，咁打完之後dead 先。啊、喂，我系上个星期同你倾过话借钱嗰位阿陈啊，而家好多佢有好多新嘅 script 嘅，系好有创意嘅、哦。跟住话系咩？我以前试过中过嘅，我系咩？有倾过咩？你唔记得啦？阿陈、哦， 我都有试过，但系 你呢个应该猜猜我是谁嚟嘅？ 咦，佢又唔完全系猜猜我是谁嘅，系啊， 你唔记得啦？咁我再讲一次啦。 系啊，我有试过，但我嗰个系 M P F 咯，即系打嚟就话，我哋上个礼拜倾过个 M P F 吓， 上个星期 系啊，咁冇理由噶。唔紧要，我哋咪约咗过几日会见面嘅，请问你个时间 O 唔 OK 啊？咁样系啊，我有试过嘅，但 系女仔啊，一哥会继续倾噶嘛？ 我上次嗰个就系女仔嚟嘅， 咁继续倾， 所以继续倾。 咁我都要关心下自己嘅一啲资产上嘅嘢嘅。今日话说最近咧就收到一个电话，咁就系。小弟屋企嘅寬頻就要續約嘅問題啦。咁通常呢啲咧，根據小弟嘅統計，即係每三我諗半年至一年咧，你總係會收到一款嘅。 你處理嘅屋企嘅寬頻係你負責， 係啦，屋企寬頻啦。以前就仲會有， 一個要睇片啊嘛，係嘛？好重要。 我而家用電話啦，唔使用 WiFi 啦。屋企寬頻啦，跟住之後有時屋企嘅 IDD 係要啦，但 IDD 就阿嫲搞嘅。咁佢跟住就自己嘅手提電話。咁以前有兩部電話，咁所以有兩個要續約嘅。咁所以其實差唔多一年咧，可能你未到一年就要打嚟就話：哦，阿張生啊，你個電話咧仲有半年就到期咯，會唔會考慮定續約定係點啊？ 你有兩部電話 啊？之前有兩部電話嘅。 哦，一個。就唔同女朋友， 東同西， 一個係係啦，一個係專門同女朋友嘅，一個就同其他女朋友嘅， 唔好應我啦， 係啦，繼續。 咁跟住之後，今次咧，即係我唔知大家有冇一個經驗，就係通常佢打嚟嗰啲續約咧，佢會講到件事好吸引啦。當然呢個亦都係佢嘅工作啦。咁我今次呢個咧，你當嗰個1000 Mbps 嘅寬頻。

perched on Puff's gigantic tail. Noble kings and princes would bow whene'er they came. Pirate ships would lower their flags when Puff roared out his name. Giant's rings make way for other toys. One gray night it happened, Jackie Paper came no more. And Puff, that mighty dragon, he ceased his fearless roar. His head was bent in sorrow, green scales fell like rain. Puff no longer went to play along the cherry. 入浸会又令我识一个人咧，就好好笑嘅。呢、這个人叫张坚庭， 系 成日以为我系佢嘅小学同学，所以特别见到我就好亲切。阿 man 阿 man， 即系食饭啊饭堂咁。到后屘张志话：点解你对我咁 friend 嘅？诶，你同我小学，我话你住尖沙咀，我住西环，我点会同你同小学咧？ 即系假嘅呢件事， 假嘅，我唔系同佢 咁吓。 咁但系咧就真系好 friend 啊咁。好啦，咁喺浸会读嘅时候咧，我有啲师兄，啲师兄啊，包括梁建章、梁继章，梁继章都系我师兄嚟嘅，阿 Michael， 系， 咁啊，另外叶家宝啦， 系， 袁志伟啦，佢啲都系我师兄，师兄嚟嘅， 系， 咁咧就阿梁建章就话，喂，你都写开稿 ，RTV 丽的电视需要有人，即系帮手写啲。笑話嗰啲叫 get 啊，即係因為鬼馬即係雙星播起之後咧，就好就流行咗啲短嘅劇。 嗯， 咁我就話好啊好啊，咁啊因為有外快賺啊嘛，咁我就同阿蛋啦，另外仲有一個叫做歐瑞強。 阿蛋哥話佢以前爬水渠上嚟㗎嘛， 集天下之大成。 浸會嗰度咧有個斜坡擒上嚟咧，就啱啱商台隔離 嗰位， 咁啊擒過嚟就 講台 就行過去就落去麗的，係 啦。 咁嗰時嗰啲節目咧就叫做星期三晚會、星期一晚會、星期六咧就家燕與小田嘅，係。咁我導播咧就 Michael 高志賢，咁咧就我哋負責咩咧？佢定咗題目嗱，下個禮拜六嚟交乜嘢 get 咧？嗰陣時咪有地鐵小食店 get， 咁你就要寫死小食店入面啊顧客夾，然後喂我要呢個餐包咁啊三兩句有個 punch line，如果要咗你呢個笑話咧，你有150元。 哇，幾好喎、 啊！梗係啦，咁啊遇事者就成日上嚟做 part time， 咁後屘喺應該係77年啦，定78年呢、這個節目就壽終正寢啦，就主力。做家燕與小田，但係78年咧，發生咗最大嘅一件事就嗰時廣播度叫五台山，點解咧？除咗麗的無線、港台、商台之外，仲有一個叫佳藝與電視。佳視就75年開台嘅，78年嘅暑假咧就執咗粒。咁有好多人咧，因為有啲人係 TVB 背叛去咗佳視噶嘛， 跟永不錄用噶嘛，佢聽講 係梁淑儀啊、梁旭華嗰啲。咁佢哋呢班人咧，好多人就過檔咗去麗的。咁、 哦、 而我咧就正踏入要升上浸會3年班。咁啊，因為成日係上去上面，咁而麗的咧就開始成立一個創作組。創作組個主管咧就係、是、 一路帮香港电台电视部拍小时候写剧本嘅梁立人。 哦， 咁啊，小时候大家知道黄舒淇同陆 嘉敏 系 啊，好好睇。 咁啊，潘志文做大哥哥。咁、就梁立人成立创作组，佢话文俊，你唔好翻学啦，我请你做编剧啦，一个月1200蚊，写4.5小时。因为嗰阵时啲编剧咧就系、是，即系譬如月薪1200蚊咧，一集剧本半小时就600蚊到。咁啊，1200蚊定系2400蚊咧？我再记下。总之就系请咗喺度啊，全职编剧。咁我喺浸会升3年班，开始又多功课。咁我喺度谂，我读浸会，第日出嚟都系入行嘅啫。而家已经叫我入行啦。咁我仲读咩书咧？ 吓、 咁你真系冇毕业啊？ 我冇毕业啊，我连话俾学校听我唔读都冇啊！ 吓， 净系就唔翻学啫，又唔交学费， 系 咁咧，直情系冇一个官方就话呢条友仔冇退学，冇，所以若干年之后咧，就叫做博有名气咧，浸会校友会就话。 阿姨，你翻去讀啦。 文俊，喂，你都係我哋校友，我冇資格做你校友，我都未畢業，係嘛？即係我就讀咗2年 嘅啫。唔係喎，但係佢都冇話 cancel 你個學籍嘅時候，即係話你隨時翻去讀都得。 你而家翻去讀啊，不如 係咯， 你翻去教都得啦。係 咯， 小小的宇宙，歡欣的宇宙，蹦蹦跳，哈哈笑，是我小時候。 开心啊！ 系咯， 好咁啊！多谢阿 Man 哥啦，即系勾起咗我哋好多嘅回忆啦。咁啊，听日咧佢又继续讲。咁其实咧佢嘅即系人生咧系非常之精彩嘅，即系因为咧佢一路就会越嚟越多大家好熟悉嗰啲好显赫嘅名啊。头先佢都噏咗一堆噶啦，越嚟越多，越嚟越多。 同埋咧，我哋喺访问嘅过程里面咧，其实我哋就成日都。哇！ 全部都話 哇哇咁樣，因為真係實在係太精彩了，即係咧翻開翻一啲咧我哋冇睇過嘅篇章啦。因為當時又未入行啦，我哋以一個市民嘅角度去了解件事，有啲 輕鬆 解啦。 佢好輕鬆，哦，佢邊個啫嘛？蛋啊，爬死佢啊咁啊！啊，停啦，成日認錯咗我哋小學同學啊！佢講得好簡單嘅，即係可能眼中嗰啲即係金融武俠世界嗰啲人物咧，哦，我同佢成日玩噶啦。 即係咧，我哋同我哋啲同學仔講，哦。张学友嘛，哦，学友好熟啊， 哦，系啊，哦，郑之诚，哎，好熟噶啦， 即系我哋就喺度吹嘘呢啲嘢，但系其实唔系嘅，不过佢哋嗰啲系真感情嚟嘅。 咁啊，嗱，其实咧头先 Man 哥讲咗一样嘢咧，即系令我勾起少少嘅回忆啦。嗱 ，Man 哥就话咧，佢点解会得到咁多嗰啲即系咩年青人周报啊，咩音乐一周嘅垂青咧，就因为佢成日都投稿啊， 主动， 同埋佢投稿。